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第二天早晨，阳光明亮，世界一览无遗。即使昨夜的种种恐惧显得很荒唐，我回到了我的家，我仅仅一夜未归，这屋子里就有了一种无人居住时的阴湿和昏暗。我拉开了所有的窗帘，然后环视屋子里的一切，沙发、书桌、烟缸、正在写作中的部分小说的手稿，还有那把大木椅子，所有的物件都不曾有被移动过的痕迹。我松了一口气，可是在我坐下点烟的时候，却突然看见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有几个脚印儿。我走过去弯腰细看，那脚印儿真真切切，有点像一幅神秘的图画。我用手比了一下尺寸，比自己的鞋码大多了。我想到了那个大个头的不速之客，这脚印是他前天晚上留在这儿的吗？无论如何，我必须找到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冒充是董峰的丈夫呢？为什么知道医院的黑屋子里出现了恐怖的景象？为什么知道我的住址，并且来向我倾诉呢？凭直觉，我感到医院的黑屋子是这个漩涡的中心，因为是董峰在这间长久闲置的病房看见里面有烛光的，有梳头的女人以后，这个不速之客才向我讲述的。这件事显然跟这个男人有什么关联，而作为当事者的董峰，除了能记住恐怖的经历以外，对那个撞进我家的不速之客显然是一无所知的。想来想去，我把解开这个谜的希望放在了吴医生身上。这个精神病院的主任医生昨天轻描淡写地否定了关于医院黑屋子的传闻，使我觉得大有问题。或许是我和他谈话的地方不合适，我给吴医生去了电话，要他无论如何今天晚上到我们家来一下。什么事啊？这样神兮兮的，他在电话那头问，口气非常平淡。我说，老弟啊，你一定得来呀，这也许要出大事儿了。他这才略显惊讶地嗯了一声，说医院里事多得很，可能要来晚一点。人在陷入某种危险境地的时候，第一自然反应肯定是挣扎。可是有一种比喻却说，陷入沼泽时最好的办法是静止不动，因为越挣扎陷得越深。 我是在和吴医生见面后想到这个比喻的，因为我的处境正被这个比喻不幸严重了。吴医生是在晚上9:15到达的，他穿着一件很休闲的短袖衬衣，少了一些他在医院里穿着白大褂时候的威严和某种权威感。坐下以后，他直接说：哎，我知道你是被董峰的事情吓着了，我已经去董峰家看望过了，啊，他躺在床上与气未消啊。我给他讲了很多关于人的幻觉方面的知识，那当然他似信非信了，但是情绪已经稳定多了呀。啊，幻觉，我吃惊地说，董峰在那间常年上着铁锁的病房外看见的景象是幻觉？那晚上下了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大雷雨，他看见了那间黑屋子里有烛光，在烛光下有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他保证看到的一切绝对真实。这一切用幻觉来解释，太简单了吧？吴医生对我的固执有点惊奇，他挥了一下手说：哈，我的大作家，人的眼睛看到的东西也不一定真实，这个道理你懂吧？啊，我们想一想那间病房，几起病人自杀的事件，那么凑巧都发生在那里。后来这个病房呢，就闲置了，常年锁着，这样嘛，就给人的心理上造成了阴影啊。经过那个病房，有时呢不禁就要记起死去的人。哎，善灵啊。这段话说到后来，吴医生有点自言自语了，见他怅然的样子，我问：哎，这颤善灵是谁呀？吴医生愣了一会儿。啊，善灵，你怎么知道善灵啊？他莫名其妙的反问。我说：你刚才不是提到善灵吗？我想他就是那间病房里自杀了的病人之一吧。啊，吴医生这才如梦初醒似的点头。啊，是的，是的。啊，那是一个在那间病房里最后死去的病人。3年了。那么从那以后呢，那间病房就闲置了。限制了。他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并不是因为那病房死了人啊，是因为漏雨。你知道，这些房子都已经年代久远了，那么雨水呢从楼顶上浸下来，没法解决。那屋里啊，就始终散发着一些潮气。我摸出烟来，递给了吴医生一根，点燃以后，我说：善灵多大了？19岁啊。那死前的病情严重吗？精神分裂，常常陷入恐惧之中啊。那他留着一头长发吗？ 吴医生跳了起来，他惊恐地望着我说：“ 哎，哎，你怎么知道的呀？” 我说：“是董峰看见的。前天夜里，在病房里有了亮光，一个长发的女人坐在里边梳头。” 啊，这怎么可能呢？我。 吴医生的声音有点失控。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是董峰的幻觉。那 善灵已经死去三年了。 啊，怎么你难道还相信有死而复生的事情吗？ 哎，那么一个人发生幻觉是常有的事啊。 我想董峰以后也会明白过来的嘛。 我的心此时狂跳起来。吴医生至少隐约地证实了董峰的所见和三年前的死者是一个人，并且我知道这不是董峰一个人的幻觉。我尽量镇静地说：“其实这黑屋子里出现的恐怖景象啊，最先告诉我的并不是董峰，而是一个陌生人。我将前天晚上发生在我这里的奇怪的事件告诉了吴医生。在讲述这些的时候，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个大个头的桥梁工程师，他带来的黑雨伞在滴着水，他的眉毛浓黑，高大的身家与恐怖的眼睛很不相称，后者使人感到他仅仅是一只不堪一击的兔子。吴医生的吃惊本在我的意料之中，然而更令我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这里说吃惊真是轻描淡写，在我的经历中，这一刻让我恐惧无比，我感到头皮发麻，我的心脏在急剧的收缩。这一刻我听见吴医生惊恐地说：“ 严永桥 来找你。”哎呀，不可能嘛，他是我的病人，在一个月以前就死了嘛。哎，准确地说，发现他的尸体是在5月19日的凌晨，在离医院不远的高速公路上。哎，路很黑，天又下着雨，尸体被高速驶过的车辆反复的碾压，那已经是惨不忍睹了嘛。哎，他呀是头一天晚上从精神病院逃跑出去的嘛。 我惊叫了一声，舌头有点发僵地说：“可是他真来过。前天晚上他敲开我的家门，他就坐在那把椅子上。那你看这地板上还有脚印呢，那还有他带的黑雨伞滴下来的水迹呢。”我看见吴医生的嘴唇也有点发抖，他说：“给我一支烟。” 严永桥36岁，桥梁公司工程师，患有躁狂型精神分裂症，性格孤僻，好妄想，病发时伴有暴力倾向。住院治疗3年来，躁狂症基本得到抑制，但被害妄想尚未消除，常有惊恐感，曾有数次逃跑举动， 均被医护人员挡回。上月19日晚，趁医生查房打开铁门，悄悄溜出，并翻墙跑出医院，在离医院不远处的高速公路上遭遇车祸死亡。以上是病人的病历介绍。吴医生坐在我的对面，深吸了一口烟，对我讲述起他第一次见到严永桥时候的情况。哎，那是啊，那是3年前的一天了吧。我呢正在门诊部值班啊。啊，你知道我每周呢必须到专家门诊值守一整天。啊，下午3点钟左右呢来了一个女病人，是一个农村女子，这一眼就能看出来。那陪她来的呢是一个高大的男子，是这个女病人的丈夫。那么女病人呢叫汪英了，21岁，面容憔悴，眼神暗淡。那么据她的丈夫介绍，自从半年前这个女人生下孩子以后，便常常担心孩子会生病死掉，有时候呢半夜就会起来哭泣，语无伦次，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胡话。那么经初步诊断呢，我认为这是产后抑郁症之一种。为了将病因搞得更清楚呢，我按常规向她的丈夫询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结婚多久了，婚后生活怎么样啊。但她的丈夫除了回答我她叫严永桥，是桥梁工程师以外呢，那么对其余的问题概不作答。当我再次询问的时候，我就发觉她的目光发直，她的脸上的肌肉开始僵硬。凭我多年诊治病人的经验，我判断这是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发病的症状。这出乎意料啊。啊，陪病人来看病的人是更重的患者。那么这时我对他带妻子所做的病情陈述就产生了怀疑啊。那么我就镇静了一下子。我就对严永桥威严地说，你坐下来啊，回答我的问题。坐下来。那么因为我当时看见他已经站起来了，我担心这种病人会有攻击性行为。然而啊，事情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啊。我的话音还没有完，这个高大的男人已经伸出他的双手掐住了我的脖子。那么幸好呢，我对这种攻击性病人已经有了不少经验了。啊，我沉着的用我的肘部一击，那么就使他松手了。松手以后呢，便站起来想去制服他。没想到他后退一步，他嚎叫着举起了椅子，我听见哗啦一声，窗玻璃被他砸出去的椅子打得粉碎。这个时候，不少医生、护士就涌进了诊断室了，七手八脚将他制服了，啊，将他送进住院部去了。那么这样呢，他在医院一住就是3年。他妻子的产后抑郁症早好了，还常常来看望他。那么死前呢，严永桥的病情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了。清醒的时候呢，他甚至能够安静地坐在病房里看书。他妻子每次来看他的时候，总是要给他带一些书来的。他的妻子说， 她丈夫能看书，那就说明病快好了。有时候，这个病人在走廊上也能和其他病人做一些交流啊，比如说讲讲晚餐的口味啦，啊，什么天气的变化啦，啊，那么思维应该是渐趋正常的。只是他不能与人多讲话，因为每次讲到后来他就开始胡说了，什么有医生要害死他啦，给他吃啊吃的药有毒啦啊，那么他就越说越离谱了，他的嗓门呢也会越来越高了，那么最后呢总是被医生拦回他的病房才罢休。吴医生在烟缸里摁灭了他的烟头，叹了一口气，补充说：“哎，很可惜啊，可惜啊，那么这种病人要是不自寻死路的话，其实是可以治愈的呀。”啊，吴医生似乎很平静地做着介绍，但我听来却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毕竟这不是一般的病人，而是一个已经死去一个月，而前天晚上又出现在我家里的鬼魂。作为见证人，我实在不知道对此该如何做出判断。我的目光扫过那不速之客坐过的那把木椅子，落在吴医生冷静与困惑在相互争执着的那张脸上。那吴医生，那他死了以后，他的家属来处理后事了吗？啊，是这样的，那么先是我们医院的人员就赶到现场的啊，因为根据他身上穿的住院服呢，那么交警首先是给我们打来了电话，当时大概是凌晨四点吧，啊，我们便紧急清查住院的病人，那不全部都在吗？就少了严永桥一个人吗？那么他的病床就空着吗？啊，衣物、日常用品都在，那因此，那看来是在匆忙中溜出医院的嘛，啊，我们就赶到了出事现场。啊，可怜的人呐，死的是惨不忍睹啊，那么他的妻子王英是在当天下午才赶到的，他的家在离城200多公里的山区啊，是我们医院的车去接他来的嘛，到殡仪馆一看他就晕倒了嘛，幸好有医生在场让他慢慢的苏醒过来，死者单位的人也来了一些，尸体化化以后呢，王英带着骨灰盒啊伤心的就走了，走前呢到医院里来过一趟，把死者生前的衣物、书籍啊等等杂物吧啊卷成一包带走。哎呀，这个女子可真惨呐，啊，她今年也才24岁吧，啊，家里还有一个3岁的孩子啊，哎，哼，惨呐。这就是关于严永桥的生生死死的全部经过。吴医生的见证人的身份不容置疑，如果相信人在死了以后，他的分子和原子不可能再重构人形的话，那么前天夜里闯进我家来的这个人是谁呢？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前天夜里闯进我家里来的人到底是谁呢？我再次和吴医生核对了严永桥的身高、五官以及眉毛的浓度、眼光的惊恐，包括说话时的低沉的嗓音，一切都证明我见到的确实是严永桥其人。对此吴医生的幻觉论也派不上用场了，因为我的冷静、客观等基本人格作为精神病医生的他也是充分信任的。不可能设想前天晚上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入了迷，于是看见有人走进我的屋子然后与我交谈，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从来不知道他医院里的事，更不知道有一个叫严永桥的病人死去了。并且当天晚上董峰在医院里看见的可怕景象，闭门未出的我那是绝无知道的可能。而这一切都是来人向我讲述的，他似乎什么知道，而现在吴医生却告诉我这是一个月前就已经死去的人。不可思议。我看见穿着短袖衬衣的吴医生额头上有了细细的汗珠，显然他也没法解释这个事实。当一个医生也对这种生死之谜感到害怕的时候，我的理智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说我不能再在这儿住下去了，我宁愿去住旅馆，我也不愿意待在家里担惊受怕。啊，现在几点了？夜里11:05。走走，现在就走，多待一分钟也不行。吴医生恍然地看着我，他说冷静一点好。也许是有人冒名顶替搞什么鬼吧。我说是有鬼，但是冒名顶替怎么会长得一模一样呢？我站起身，将两盒香烟装进口袋，这是我的粮食。我说走，你回家，我住旅馆去。这个时候外面的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也很近，那很沉的脚步声正一梯一梯地走上楼来。我的心在狂跳，我的手心里一阵冰凉。人对下一刻要发生的事情真是无法预测。那天晚上让我留在家里没出去住旅馆的人，正是随那沉重的脚步声上楼来的人。当时我和吴医生都很紧张，在夜里11点，在那样的气氛里突然响起的脚步声使我觉得屋外的楼道已经是深渊，在深渊中浮出了严永桥的面容和他拎着的黑雨伞。同时 仅存的一线理性又使我侥幸地想着，也许是上楼的邻居吧。然而脚步声在我的门外停了下来，门被轻轻地敲了两声，接着响起，于老师啊。我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这声音我很熟悉，是张江这个小子来了。我开了门，这个20岁的小子带着一身汗气挤了进来，他1.78米的个头，却又生得小头小脸，肌强壮与秀气于一身，是女孩子们喜欢的那种类型。张江是我去大学做文学讲座的时候认识的，这个物理系的小伙子却是一个文学的痴迷者，他写了很多的东西，诗啊、散文啊、小说啊，什么都写一些，集了一大堆。他认为文学也是探究宇宙物理现象的有效途径，时间、空间、光、生命、消失和永恒，他认为文学也是探究这些不解之谜的工具。进门以后，张江将肩上的大挎包放在沙发上，略带歉意地说： 钥匙，这么晚了打扰你，真不好意思，不过这事对我太重要了，我必须立即见到你才行。 张江的到来使室内的恐惧气氛有了缓解，吴医生趁机向我告辞，他说： 哎呀，我说你就别去想住旅馆的事了吧，啊， 那也许事情没有那么可怕嘛。 哎，用我们医生的话来说，哎，根源找到后，那病就好治了。哎，我们 啊，让我们来慢慢想一想 啊，查一查，那么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啊。 哎，好好。 他一边说一边一开门走了出去，出门前又探头问： 这个楼道的路灯在哪里啊？ 我走到了门口，把开关指给他看，我看见他下楼的背影一晃一晃的，我说： 小心点啊。 他答应了一声，在拐弯里消失了。 本来这么晚了有客人来是会让主人不高兴的，但我正在为独自待在家里害怕，张江的到来竟然让我有点喜出望外。我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今天晚上就让他住在我这儿，有个伴儿呢，心里踏实一点。张江全然不知道我这儿发生了什么，坐下以后便表情沉重地给我讲起他自己的事来。 哎呀，现在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实的呀？啊，那如果上帝要捉弄我，也不该用这种方式啊。 张江的话没头没脑，我让他别急，把事情讲清楚。可是他没法讲清楚，我隐约感到他是爱上什么人了。张江对此直言不讳。 是的，我爱他呀，但我已经2天没有见到他了。说来真奇怪，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更不知道我的存在。但是见不到他我就完了。当初见到他纯属偶然，那天傍晚我在窗口用望远镜 闲看。你别笑啊，我这么做没有什么恶意，我只是觉得借此能够旁观远远的人和事，非常有趣儿，而且有点刺激。那我的镜头里是一座远远的楼房，我像看电影一样扫过那些窗口和阳台。突然呢，一个在阳台上晾衣裳的女人强烈地吸引了我，她当时正伸手去掸晾在高处的衣裳，可能是想掸平衣服下沿的皱褶吧。她垫着脚，头向后仰，手背举着，嘿，那个形象啊，那简直就是一幅油画。她的长头发像瀑布一样的垂下来，她的脖子柔滑，胸脯优美，她转身的动作就像风一样的轻盈，我都看呆了。直到她走进屋里，消失在玻璃和窗帘后面，我依然长久地望着那个阳台。有几件女人的衣服晾在那儿，漂亮轻柔，像天使入浴后晾在旁边的薄纱。隔着遥远的距离，我甚至能够闻到那些衣服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幽香。从那以后啊，我一天看不见她，我就像掉了魂似的。那么除了到学校上课，我每天早晚都会站在我家的窗口，从窗帘缝用望远镜远远地看那个阳台。幸运的是，每天总会看见他一两次，他有时候是到阳台上晾衣服，有时候是给盆花浇水。虽然每次都是短暂的一线，而且隔得那么远，但是一看见他，我的心还是咚咚直跳。当然更多的时候，那阳台是空空的，通向阳台的玻璃门关闭着，窗帘透着灯光。每当这样，我会对着那柔和的窗帘长久的想象，我想他正在看书或者是干什么的。他穿着乳白色的睡衣，这是披在肩上的头发更加黑亮。他的这种样子我在阳台上看见过一次，当时已经深夜了。他走到阳台上站了一会儿，像是凝思的样子，屋里的灯光射出来，他的乳白色的睡衣饱含着弹性。有时候我将她看成我的姐姐，她年龄比我大一些啊，可能有25、26岁吧。想到她做我姐姐，我感到很温馨，因为我如果病了什么的，她会将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来关照我。但更多的时候，我想娶她，这样死也心甘了。但是至今我并不认识他，我想和他见面，和他说话，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和办法。而且连续两天他再也不出现在阳台上，屋里有灯光表明他在家，却不见任何动静。我担心是他生病了，如果是这样，谁照顾他呢？他是一个人独居啊，这点我敢保证，因为我从来没在阳台上看见过另外的人出入。两天了，通向阳台的门始终在关闭着，阳台上晾着的几件衣服也一直不见他收回屋去。今天晚上呢，我突然看见他的一件衣服从阳台上被风给吹下楼去了，可他在屋里一点也不知道。那么我就突然来了勇气，我转身出门，跑到了他的楼下，在暗黑的楼角，我找到了那件掉下来的衣服。我看他手心柔滑无比，那是一条丝裙，已经沾上了一些泥。我转弯找到了单元入口，上了二楼，他住在二楼，我记得很清楚。借着楼道的路灯，我看见他的门边墙上贴着一张 登记水电表契的表格，上面写的户名叫董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他的名字。我正想敲门，突然发现门是虚掩着的，我轻轻地推开了一点，室内没有灯光，楼道的路灯从门缝射进去，里边半明半暗。我正想叫人，突然里面发出了一声苍老而嘶哑的问话： 你来干什么？ 我抬头一看，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正对着房门坐着，她的一只枯瘦的手仿佛还对我扬了一下。我惊叫了一声，我连爬带滚地跑下楼来，那条丝裙大概就扔在那儿了。 这就是张江的奇遇，他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双重的恐惧，使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意识对于人来说犹如太阳对于地球，如果没有那个光芒万丈的火球，地球将涌现黑暗之中，冰冷死寂。14年前的那个黎明，对于大儿女生卓然来说，意识与神智的太阳已不可能再升起了。他坐在寝室的床前，穿着碎花睡衣，窗外是医学院的校园，在黎明中依稀可见的树木、人工湖和后山，但他看见的只是烟雾。卓然在夜里什么时候起床，坐在窗前，没人知道。郭颖在他的下铺睡得很熟，对面床上的谢小婷只是在迷迷糊糊中听见过一阵奇怪的咀嚼声。黎明时分，谢小婷隔着蚊帐看见了这个呆坐的人，郭颖也被谢小婷的惊呼声惊醒了。他俩翻身下床，看见卓然木偶似的坐在那儿，嘴角里浸着血迹，那是由不能自制的磨牙咬伤的。 哎，卓然，卓然！ 两个人摇着他的肩头，但卓然仿佛毫无所知，眼睛大睁着，目光呆滞地望着正前方。突然他开口说： 背后有人！ 他一边说一边跳起来，不断地往后退，椅子绊倒了他，他便顺势在地上爬起来，最后他蜷缩在墙角，浑身发抖。卓然疯了。作为医学院的学生，郭颖和谢小婷都知道，这叫精神分裂。意识和神智的太阳已在卓然的大脑中沉没，带着而起的是茫茫迷雾和深渊般的黑暗。这事实令人难以接受。小妹妹般的卓然聪明秀气，上课时像个听话的孩子，洗衣裳的时候高兴起来会将水弹到郭颖的脸上，惹来一阵青春洋溢的大闹。他躺在床上看爱情小说的时候，稍不控制就会看得泪流满面，那种柔情惹得谢小婷打趣说：做妹妹好可爱哟，下辈子我要是做男人一定要娶你。 卓然的精神分裂震动了整个学院，教室里、食堂里、走廊上，到处都有人在议论纷纷。同班的同学们则川流不息的到屋里来探望。尽管卓然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他的家人已从外地赶来守护着他，但同学们对这间卓然住过的屋子还是都想来看一看。当然更多的还是想听听郭颖、谢小婷这两位室友的讲述。他们讲到了卓然的梦话、洁癖式的淋浴、深夜的梦游。同学们运用已经学到的医学知识分析着、争论着，都想从中找出点令人信服的病因。他们还讲到了卓然从后山上讲回来的发夹，以及谢小婷在后山发现的断手。当然那实际上是一只填满了沙土的橡皮手套。同学们对此惊奇不已。当郭颖讲到在后山的树枝上发现了一条长丝袜的时候，不少男生笑起来，一些女生红了脸。谢小婷隐隐约约地感到这里面有着一些什么意思，但他仍然感到迷惑。他说这不合常理，就算是有人激情所致做了什么傻事，那也不会将这些丝袜扔在后山做展览呀。一个叫柳莎的女生说， 那也不一定，做那种事儿的时候什么可能什么事儿都会忘的。 高玉立刻插话说，你一定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吧。这个高大的男生不会放过任何和女生开玩笑的机会。女班长陆波用胳膊撞了一下高玉，不满地说， 正经一点，卓然无缘无故的精神分裂了，我们大家得找找原因才对啊。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